朝鲜向外国逐递思想信奉者授予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政治学博士学位。授予仪式13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由我国有关部门干部在太阳节之际来访我国的国际逐递思想研究所理事长拉蒙·西梅内斯·罗贝斯及其一行等外国逐递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和代表团参加。仪式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学位学衔授予委员会决定后，分别向泰国逐递思想研究组织主席宋吉普拉和民主刚果班顿杜大学先进政治研究小组主席罗朗·贝勒·穆克尔林哥授予社会政治学博士学位，以资表彰他们为逐递思想研究和普及活动做出积极努力。